攻读德训篇第37章。凡是朋友都说我结交了朋友，但有的朋友却是有名无实的朋友。如果同伴或朋友变成了仇人，岂不是一件悲伤致死的事？哦，这邪恶的天下，你是从哪里闯进来的？你想用凶恶和欺诈笼罩大地吗？有的同伴在朋友幸福时就与他同乐，在患难时却变成了仇人。有的同伴为了口腹之欲与朋友分忧，共同执剑反抗敌人。你心里总不要忘记你真正的朋友，分派胜利品时更不可忽略他。不要与敌视你的人商议，对记恨你的人要隐瞒你的主意。凡是参谋都夸张自己的建议，但有的是为自己打算。对建议者你要留神，先要知道他需要什么，因为他心中也为自己着想，也许愿将命运寄托在你身上，而对你说你走的路不错，但他却站在对面看你会有什么结果。和不前进的人怎能讨论圣德？同不公道的人如何能讨论正义？不要同妇女谈论她的情敌，不要同胆怯的人谈论作战的事，不要同商人谈论交易的事，不要同买主商议出卖的事，不要与负心人谈论感恩的事，不要和残忍的人提到慈善的事，不要同放荡的人谈及廉洁的事，不要和怠惰的人商议任何劳力的事，不要和常年的佣工讨论年底的事，不要和懒惰的奴仆讨论繁重的工作。对这些人，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不用做任何商议，只该同前进的人常有来往。你知道他是遵守诫命的，他与你心心相印。你若不幸在黑暗中跌倒了，他必与你分忧。你要保持良心提醒你的事，因为没有比你的良心更忠实的。善人的良心又是预告实情，远远胜于7个坐在高处观望的哨兵。在这一切事上，你该祈求至高者引领你走真理的道路。各种工作的开端在于立志，但在进行各种事业以前应商量。人心是各种智谋的根子，由此根子生出4条枝芽：善、恶、生、死。但全然统治这一切的却是舌头。有的人精于教导许多人，但为他自己却一无是处。有的人精于教导许多人，而使自己也感到幸福。有的人诡辩，出言可恶，他必将缺乏各种食物。上主没有给他口才的恩惠，因为他缺乏了各种智德。有的人只为自己有智慧，他智慧的果实只归他一人。贤明的人教导自己的民众，他智慧的成果是恒久的。贤明的人满握祝福，凡看见他的人都称他有福。人的生命是有数的几天，但以色列的岁月却是无数的。贤明的人在自己民族中享有光荣和信任，他的声誉千古流芳。我儿，在你的生活上， 你应锻炼你的心灵。看见什么为他有害，就不要放任他。因为不是任何事为所有的人都有益，也不是任何事所有的人都喜欢。在一切欢宴上要有节制，对于一切食物不要贪吃，因为吃多了容易积累成病，饮食过度容易引起脚痛。由于饮食过度，许多人丧了命，有节制的人反而延长寿命。